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交到属于您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话筒背后的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一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损仔了。 这么损自己吗？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孟瑶，有请孟瑶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孟瑶。 就也可以说好久不见，也可以说我又来了。 对，是好久不见， 好朋友。 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嘛。 对， 其实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女孩，但是大家可能看我第一印象比较文静，因为我其实有一点慢热，要是真正了解我的话，可能需要多花一些功夫了。 是的，我还记得孟瑶第一次上节目的场景，感觉还是有些在表达的时候还是偏内敛一点，但是现在已经非常活泼了，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说孟瑶没有话可说。因为孟瑶现在满满的话题， 老手。 对，在节目上节目之前还在想说这个最近做了些什么事儿，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因为博虎点秋香也是我们每一个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的家嘛，对不对？ 对。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又没有什么新技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我之前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吗？但是我最近真的呆吐了，因为大家也是很久没有见我了。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一阵脸部过敏，过敏到毁容那个级别。 去那个秦皇岛？ 对，上次来就已经有一点点过敏的迹象，但是回家之后大爆发，感觉脸上全都是结的黑色的痂，就是没办法看， 那就是晒伤了哈。 对对对，所以只能在家待着。然后我唯一出去过一次，就是给我们老师过生日。然后在那一天我的手机被偷了， 哎呦， 然后 哎呦， 大家可以知道我 不担心， 对，我是毁容到什么地步，因为手机被偷了，那些软件需要重新上嘛， 是， 然后支付宝有一个人脸识别的就可以登录，但是我人脸识别登录不上， 因为可能是肤色识别 上 对，是吗？ 对对对，当时相当崩溃。 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的这个坏运气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代表着你的好运气有一个大的好运气要来了。 反弹。 对，你可能是在今天博虎上就有一个非常喜欢你的好朋友马上就要靠近你了。 梦 瑶， 我好期待什么样的朋友呢？ 我还是想找一个有特长的朋友，就是希望他能教我们两个可以互相讨论那种，尤其是我不会的特长。 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特长，你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专业是学习声音的嘛，就是朗诵这一方面，然后配音这一方面，就是声音变化， 有一些有一点变化、 嗯、 但是像运动方面我就不太擅长了。 你就希望有一个有运动技能。 对、嗯、上次来我想说去找一个教我游泳的人、 嗯、 但是这个人我爸说要不我教你游泳吧，但其实我有点怕水，到现在还没有去学游泳，很惭愧。 我跟孟瑶情况是一样的、嗯、然后我爸也是会游泳，也是经常说男孩子要有这个游泳的技能、 嗯、 可是看到水特别是稍微水稍微深一点的情况下还是莫名的有一点抵触感吧。 对对对对 对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嗯， 我爸也正好是那个会游泳的那个。但是我爸呢就跟就是各位的亲爸看上去不太一样的呀、 嗯、 是直接把我丢水里了、 嗯、 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嗯、 就是在湖边真的是把我扔下去了。我就是在小学二年级、 啊、 对，在小学二年级，因为我所在的城市、 嗯、 水城嘛、 嗯、 然后就是环城湖、 嗯、 真的是把我从湖边就扔下去了。二年级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亲爹。 哎，那当时你就是、 嗯、 就是天生的反应会游了，还是说你爸下去救你了？ 我是先会扑腾的，是真的是自己扑腾了两下，就跟那鸭子似的。 喝水了吗？ 你们见过就是刚把小狗扔湖里教它游泳那样子吗、 嗯？ 我当时就那样的，真特别特别惨，喝水了呀。 嗯， 喝了两三次吧，就真的是可以自如的在湖里游泳。 那可能是我觉得你爸可能是首先先判断了一下这个环境是不是安全。 对对对， 是在边上、 嗯、 其实不是说很深。 哦，那还可以啊，听了我真的 是还是个亲爹、 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在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吧，我觉得现在已经步入秋天了、 嗯、 可是很多小朋友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嗯、很多湖边 对对对， 我觉得小朋友们未成年人还是要注意不要轻易的自己去下水、 嗯、 一定要在这个成年人或者是会游泳的人在旁边的情况下再下水。 不要学我、 嗯、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在湖边游了吧。 对， 不管会不会水都会有意外发生， 还是要先去潜水区啊、 嗯、 在这个专业人士的监督下。 对， 我们又莫名普及了一下安全知识，因为我们广播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 对对对 帮助大家找到一些安全的意识、 嗯、那行 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自我介绍就莫名的就变得高大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一边说、啊、孟瑶一边说哎呀这个啊最近过得不是特别的顺畅，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哎呀来到博虎点就像又有一些好运气，灌了点鸡汤。 对 是不是毒鸡汤？我觉得今天可以一分见分晓了。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如果有人青睐我、嗯、就不是毒鸡汤。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不要让张彤的话变成毒鸡汤，所以各位喜欢孟瑶的赶紧加油吧、 嗯、 孟瑶已经来我们节目已经四五回了、 嗯、对，其实我觉得孟瑶变化特别大、 嗯、是 我第一次见他就扎一个马尾、 嗯、 然后就觉得有点羞涩有点内向、嗯、 对， 但是就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更加有气质更加知性了，有没有？ 对，随着跟着博虎一起成长， 这个发型也很适合他。 对，现在孟瑶也是从大一变成马上就要大二的学生了。 对对 对 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我觉得有半年了嘛，咱们认识有半年的时间， 对，差不多。 对，心态呀、啊、包括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包括博虎也在成长。 对，而且说这个一个人的气质啊、嗯、是那个展现在他脸上刻在他骨子里的。我就觉得孟瑶真的是进步很大，让我觉得不管是从长相还有从穿着打扮、啊 嗯、 都让我觉得 我来这天天夸我的天 是 不 是就是我们喜欢你嘛，所以天天夸你。 那太棒，我天天来。 好，天天来啊，天天来。 欢迎孟瑶。 好，今天孟瑶的这个自我介绍，我觉得不用寒暄很多，因为是老朋友了哈、 嗯。 就是大家如果说您对这个孟瑶的特长啊，比如说您有一些特长想教给孟瑶，比如说运动技能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这个啊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进行搜索活力982，来与我们的孟瑶取得联系。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嗯、孟瑶也会通过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的平台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一定要行动起来。 阳光型男们以及阳光御姐们， 是的， 在哪里 赶快行动起来。那么刚刚我们是通过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对我们孟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互动话题环节。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可以说是我们的女主持人们都非常喜欢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樊雪你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这句话呢是在一个电影里面《后会无期》里提到的。 嗯， 是一句话，喜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 嗯，这句话也是现在感情的名言了。 嗯， 这个是韩寒说的吧？ 对 啊，其实我是比较赞同这句话的了，就喜欢是克制，爱啊，喜欢是放纵，爱是克制。 对， 不小心说反了。 嗯 嗯，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爱里面你需要放纵一下，但是他是在克制的这个圈里面包围着的。 嗯 嗯，就比如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拿男生来说，你喜欢一个女孩，你可以花自己所有的积蓄去见她呀，去给她买一个礼物什么样的。 嗯， 但是当你和她成了家之后，真正爱上她，就 不要花这么多积蓄去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礼物，因为爱的话是要给他一种安全感的，是要给他一种负责任的心这样的。所以如果花所有的积蓄去见他，去给他买一个小礼物的话，其实这是对他的一种不负责任，我觉得。 嗯，这是孟瑶对于喜欢和爱的，我觉得稍微显深层次一点理解了。其实我觉得我想从稍微浅一点开始分析哈，就我觉得咱们三个都可以聊一聊，就是生活中一定会有喜欢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目前有没有爱的人，就是喜欢和爱，你遇到这个人，或者说咱们就拿简单的就是买东西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你觉得有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对喜欢的人你是见到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遇到就是给他买礼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来说一个比较剖析人性的问题吧。 你又来深刻了。 就是女生的小虚荣心啊，我想可能孟瑶也会有，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太虚荣了。 我也 是遇到喜欢的人，我就会想给他买一些显得厉害的东西 啊， 他没收到过的， 他不一定说要用到，但是这个东西看上去就很好，看上去很贵的样子 啊， 然后就可能比较喜欢买一些香水这种东西， 就包装也要包装的稍微华丽一点， 显得很 level 很高， 对，就我很用心，我非常的用心，但是稍显浮夸。 但遇到爱的人，我就会想，就是他是不是这段时间更需要一件舒服的睡衣 啊， 或者是需要一个合适的钢笔之类的 啊，更贴心， 更体贴一点。 要是买东西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是喜欢一个人，我可能会给他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他知道，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买一个可以说是很浮夸的东西，但是 炽热的。 对，爱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默默地为他做一件事，默默地为他买一件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而且爱里的是小心翼翼的。 对， 而且可能我觉得在爱里面，我觉得送礼物不一定非得是实体的礼物，有可能真的是几句话，然后一封信，可能也可能是一首歌，就总之来说就是无私的为你，然后就是特别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深入到骨髓里面的那种关心吧。 对， 我觉得也是在网上也是看到很多朋友他们也是留言，我觉得这些有点偏鸡汤性质，但是我觉得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们对于喜欢和爱的区别哈。这位朋友说喜欢是渴望将好的一起分享，爱是愿意把坏的来共同承担， 就是同甘和共苦的区别。 是，还有说喜欢是开心在一起，爱是即使不开心还是想在一起。然后还有爱喜欢里面没有眼泪，而爱里有啊，喜欢一朵花就为它折下来，爱一朵花就会为它浇水 啊， 等等吧，反正就是就挺鸡汤的，但是你觉得好像真是陷入在这种喜欢和爱的情绪里面，的确是心态是有不一样的。 对，但是哥，你刚刚说到这一朵花的问题，喜欢一个人需要把它折下来，但是爱想让它在那里好好的生长， 是 吧？是， 对。 但是如果我是一朵花的话，我希望爱我的那个人能够把我折下来带走。因为我觉得用我的余生陪伴他，可以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而不是在那里被别人观赏。我更喜欢把他把我带走，只被他一个人观赏。 啊，孟瑶是 哪怕稍微有点枯萎，但是还要在你身边。 奉献型的人格。 所以说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博虎上发现孟瑶还有这样的一面，就是为一个人可以奉献自己的，我觉得毕生的热情吧。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发现，哇，怎么今天又有了一些新发现。孟瑶你究竟有多少面？ 都说你为悦己者容是这么说的吧。 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欣赏自己肯发现自己优点的人跟他陪伴在一起最重要。 是， 就所以我希望欣赏我的人把我折下来带走。 但是更希望爱的人能好。即使你要为别人开放或者你要为别人绽放，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长。 没错，这些喜欢与爱的区别，相信只要是经历过这个就是恋爱期间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那么您对于喜欢和爱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的理解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进行分享，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在花椒平台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观看人数已经有6000多人了。 哇！ 可是大家啊，我觉得现在还在默默的倾听着我们几个的分享。如果您有意见的话，也一定要在花椒平台上进行这个 表露，因为我们啊会跟您实时的进行互动。好，我们刚才说了喜欢与爱之间的区别，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人的理解也稍微的有些出入和不一样。 对， 嗯，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我们就开始落实到我们三个人本人的身上了，就是说你比较倾向的恋爱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孟瑶，你必须得说说了，是不是？就以前啊，很多很多的话题， 挖出来过孟瑶的爱情观， 对，就是对话题，每个话题就多多少少跟恋爱有关系，但是很多都是擦边球。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让孟瑶非常的直白的、非常的全面的阐述她对于恋爱模式的一种理解。 嗯、 那么，来，时间交给你、，show time。 话筒塞到我嘴里。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大了。没有，就是 你是在欺负我们两个吗？ 啊，不是，我是说我马上谈恋爱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所以、 啊、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到 被淘汰了？ 咱们不是同龄人吗？ 是 咱们是一样大的呀。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年纪要比你稍微大一点点嘛，对不对？ 那不像事儿。 我觉得孟瑶的意思可能是更想图一个安稳的感情。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不再是小孩了吧、我现在可能会比较偏现实一点，这样很讨厌，是不是？ 我觉得不讨厌， 真的 就是 讨厌、 我觉得现在孟瑶刚才说现实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爱的一种方式，因为喜欢的时候就是不顾一切嘛。 对对对，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两个人感觉到了，甚至说一个眼神到了，可能两个人觉得哎我触电了，我要跟他在一起。但是爱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在我的理解中哈，就是说现实一点的话，就是说两个人要谈恋爱之前，我要考虑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 对，顾虑很多。对， 但是也别太多的就是现实条件的禁忌，我觉得这样会限制。 对， 然后继续，这是现实一点的。我现在想听一下你对于现实这两个字是怎么理解的。像拷问了哈，现在 物质偏多一点还是性格？ 我有点冒汗了，现在 就紧张嘛，就是好久不谈恋爱。 对，可能物质有一方面，但是三观肯定是必须 要合的， 合适的，对，当然我是想经济独立的，但是我不希望你比我差，起码和我是一样的，这样 我们要公平一点， 对对对， 这样两个人在地位上或者是在相处模式上会更舒服一点。 对，我找个男朋友，起码不要让他成为我的负担就好。但是如果，而且我有一个私心，如果我比他很低的话，就是比他收入低啊，或者各方面能力低的话，我可能会自卑。对，可能会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就会折磨自己，然后顺便折磨一下身边的人。 但其实啊，我就说一个女孩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女孩不太适合俯视，稍微适合仰望。 对， 对吧？ 对，仰视会产生爱。 对对，这真的是 一点点小崇拜，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孟瑶，我刚才也听清楚了，不管是这个，就是容许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区别吧，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落差，但是这个落差不要太大。 对对， 就两个人总体来说还是要均匀的，还是要平均的， 稍微公平一点。 对，我觉得这是 轻松的相处。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哎，对，像刚才樊雪说的这句非常好， 对，轻松，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相处模式要稍微轻松一点。 对对， 就只是一味的这个仰视的话，你的脖子也会 酸。 好现实的问题， 我的颈椎还不太好。 是，刚那就樊雪，你既然今天每次都帮我们的女嘉宾啊、男嘉宾分析恋爱模式，那你期待的 是 什么样？对，该到你了。 我别先说我期待的吧，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比较欢脱，然后比较说不顾一切一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电视剧，叫《春风十里不如你》。 是， 有看过 张一山和周冬雨。 有听过吧？应该有听过吧？ 听说过。 就是里面有萧红这个角色，周冬雨演的，就是比较，他就属于那种比较放肆的一个人。喜欢是放肆的这句话嘛。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张一山不去喜欢萧红，而就最后选择了那个非常英军，是叫英军吗？就非常知性、非常乖巧的一个女孩。他们说，因为萧红又专一又冲动，所以我爱英军。 这是什么？你们能理解这句话吗？ 什么逻辑？ 我当时也不理解，然后我就去看了这部剧。他当时我就觉得萧红在这个剧里的一个角色是比较自私、比较放纵，然后他对秋水的、他对秋水的爱更像是喜欢一个玩具，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我必须要得到你，我不顾一切，我不去在意你的面子，不去在意你一个男人的尊严，我一定要得到你。然后反而就会让秋水觉得你不是真心爱我，但其实萧红是真的很爱他。我觉得就是。 呈现方式上表现的稍微有点自私。 其实我不太，就是刚才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作为我啊，我个人而言，我不太赞同，就是喜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我觉得放肆的爱只能说明你这个人不太成熟，但是不能说明你不够爱。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 就跟我喜欢这朵花，我可能我就想摘它。我觉得除非是你。就是没有那么那么爱一个人，或者是爱一朵花的时候，才不会想要得到它。 对， 就可能我理解浅显吧。反正我这个人喜欢一个东西，我就一定要得到它。 所以说，你对于喜欢是克制，爱是啊，不是说反了，又说反了。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的理解。 对，我觉得，我觉得喜欢是克制，而爱是坚持。 爱是坚持啊，我觉得这个很棒哈、啊，这个很棒，对对对。那么我其实我个人对于这句话其实也有一点不同的理解，我觉得爱里面也是要有放肆的，因为爱里面我觉得要有碰撞，也要有激情， 对，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是爱太均匀了，就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嘉宾会有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心事只让你知道，他会分享这样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们在一起很久了，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模式包括性格都已经打磨得非常棒了，可是我们发现。已经没有激情了，没有新鲜的火花了，就两个人在一起好像只是成为了日常的生活习惯而已，两个人可以说是爱，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就左手牵右手， 是就是适当的来一些那种啊，激情的小火花，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对不 对， 还是要有适当的放肆， 对呀，这个没毛病。 好，现在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的这样一个话题。 今天聊了好多情感的东西。 对，那么接下来我又到了这个心事只让你知道的环节了，因为孟瑶也是最近生活不是特别顺利嘛，来说一下你最近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啊，我们两个，我和樊雪，包括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跟你分享一下，帮你这个分担一下。来，你今天 其实这个 问 题我是特别想知道答案，就是我想知道。是从来没有在一起过更遗憾，还是最终没有走在一起更遗憾？ 哦，就是说，这个一段感情该不该有结果，还是说啊，明知道这段爱感情没有结果，但还是要不要在一起？ 对对对，因为刚刚说了嘛，我可能觉得自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不可能是随便谈恋爱。但是要真的遇到了一个明知道没有结果，但是又很喜欢的人，要怎么办？ 哇，我觉得孟瑶现在这个想法真的太切实际了，你有点太早了，我觉得。 但是孟瑶其实每次一说，哎呀，我到了谈婚论嫁年纪了，我就满脸写着几个字儿，我该结婚，我年纪大了。 刷船好，昨天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我到梦到我妈妈逼婚，就非要我嫁给一个我不存在的乡下的二哥，就是。早晨醒来发现我在哭， 这是个噩梦，是不是？ 对对对，今天早上做的、 无助啊。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一定要帮孟瑶多解答解答。来，孟来，樊雪，我们资深的情感专家， 给我们 樊雪， 给我们 来先分析分析。 给我孟瑶吓得都做噩梦了， 哭了呀， 就怕家里逼婚的。这个啊，我其实觉得，就以我的性格，你们猜吧，你们猜， 要在一起。 啊，那 我也觉得你也 对对对，以我的性格，一定是觉得没在一起会更遗憾。 对， 就是我觉得拥有过即是美好，就是因为无论我们在没在一起，你们说你都是喜欢这个人的吗？ 是， 你跟他在一起，或你不跟他在一起，你就能说我不喜欢他了？不可能的吧？但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过的话，我就跟他拥有着一段美好的回忆。即使以后分开或怎样，我可能会也会想起这段美好的回忆，也会觉得那段生活是值得的。 就是说，在一起这段时间是我赚了。 对，对， 终于 get 到他的点了。 我多跟你吃一顿饭，我多跟你在一起一天，我都觉得我的人生是赚的。 只要你喜欢他， 就是曾经的经历再回忆起来也是美好的。因为之前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结局的童话才是最美好的。他的观点其实也是要有过程，要有经历，哪怕结局是你已经预料到了，最终不是特别的完美，没有走在一起，但是有这个经历还是好的。 对、 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孟瑶现在不要顾虑太多啊、我觉得可能也是最近心理压力过大，所以说才会遇到这样的梦。我觉得遇到喜欢的人还是要用力的去拼搏一把，还是要去就是争取一下。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你跟他没结果呢？ 你知道孟瑶，因为我这是我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遇到喜欢的，就是说可能会顾虑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一段不在一起，两段不在一起，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很可怕的，就怕一个人失去了勇敢去爱的能力了。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在遇到爱的时候，就是觉得真的还不错的情况下，当然你要前提要考虑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三观合适啊等等这种情况。 对， 然后再去考虑要不要在一起。在一起就要勇敢在一起，要勇敢爱。 不是有一句话、人生的完美就在于他的遗憾。 是， 哎，对， 你看你最后你自己还是开导了 自己，想到了，突然想到了 人生若无憾那该多无趣啊。 对， 对吧， 其实遗憾也是一种美好了。因为如果人生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反而觉得好腻哦， 好遗憾啊。 对， 那后悔药这种东西又该卖给谁呢？ 是，咱们几个就专卖后悔药的。今天给孟瑶灌了几口，孟瑶说：“哎，我今天有点领悟了。” 对，上了一个节目，自己感觉 事儿， 感觉自己通了。 嗯，好像我们分析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现在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叫我们的林女，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太阳。我觉得这个小太阳是点燃了我们的内心，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答，能够帮助很多有类似情感困惑的朋友们能够解开这样的一道枷锁。希望你的情感世界也是永远充满阳光的。好，来，我们的孟瑶该要公布我们的联系方式了，喜欢你的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 好，我说慢一点啊。 好， 15983758，像不像机器人？这个是微信， 微信号。再说一遍吧，再说一遍， 15983758，这个就不那么慢了。 来，喜欢梦瑶的各位朋友们，希望通过这种微信的这种添加的方式呢，来添加到我们的梦瑶。喜欢他就跟他一起来运动起来，因为他喜欢的是运动的朋友嘛。 对，而且毕竟我们这爱是勇气，爱是坚持。 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朝气，充满这个阳光的一种这种感觉下哈，我们今天不候点就像的时间也是到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明天的博后点球箱会有一个大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明天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でもさ